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57集，薛洋一字一句道，然后车轮就从这个孩子手上一寸一寸碾了过去。不管小星辰看不看得见，薛洋对着他举起了自己的左手。七岁，一只左手手骨全碎，一根手指被当场碾成了一滩烂泥。这个男人就是常平的父亲。小星辰道长，你抓我上金鳞台的时候好义正辞严，谴责我为什么因一点嫌隙就灭人满门。是不是手指不长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不知道痛，不知道撕心裂肺的惨叫从自己的嘴里发出来是什么样的？我为什么要杀他全家？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来戏耍我、消遣我？今日的薛洋就是拜昔日的常慈庵所赐，岳阳常氏不过自食其果。小星辰不可置信道，常慈庵当年断你一根手指，就算你要报复，你也斩断他一根手指好了，实在记恨不过，你折他两根、十根，或者就算你砍掉他一条手臂也好，为什么非要杀他全家？难道你一根手指要50多条人命来抵？薛洋竟然认真地想了想，仿佛觉得小星辰的质问很奇怪。当然，手指是自己的，命是别人的，杀多少条都抵不过。50多个人而已，怎么抵得上我一根手指？小星辰被薛洋这理直气壮之态气得脸色越发苍白，喝问道，那旁人呢？那你为什么又要涂白雪冠？为什么要弄瞎宋子琛道长的眼睛？ 那你为什么又要阻拦我呢？为什么要碍我的事？为什么要帮常家一家砸碎出头？你帮常慈庵还是帮常平？常平原先是如何感激涕零，后来又是如何哀求你不要再帮他？ 小星辰道长，从一开始这件事就是你错了，你不应该插手旁人的是非恩怨，谁是谁非、恩多怨多，外人说得清吗？或者你根本就不应该下山，你师尊抱山散人多聪明啊，你为什么不听他的，好好待在山上修仙问道？搞不懂这世界上的事，你就不要入世。小星辰忍无可忍道， 薛洋，你真是太令人恶心了。 听到这一句，薛洋眼中那道已许久不曾流露的凶光重新出现了。他阴冷地笑了几声道， 小星辰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讨厌你。我最最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自诩正义之辈、自以为品性高洁之人，就是你这种总以为做点好事世界就变美好了的大傻瓜、白痴、天真、蠢货。 你恶心我？很好，我会怕人恶心吗？不过你有资格恶心我吗？ 小星辰微微一怔，你什么意思？ 阿晶和魏无羡的心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 薛洋亲昵的道，最近咱们晚上都没再出去杀走尸了吧？不过前两年我们是不是隔几天就出去杀一堆啊？ 小星辰的嘴唇动了动，似是微觉不安，你现在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很可惜你瞎了， 两个眼珠子都被自己挖没了，看不到你杀的那些走尸。他们被你一剑贯心的时候，多害怕，多痛苦啊！还有跪下来流着眼泪给你磕头，求你放过他们一家老小的。要不是舌头都被我割掉了，他们一定会放声大哭，高喊“道长饶命”的。 小星辰浑身都抖了起来，好半晌他才艰难地道：“你骗我，你想骗我？”“ 是，我骗你，我一直在骗你。谁知道骗你的你都相信了，不骗你的，你反而不信了呢？” 小星辰踉跄着劈剑朝薛洋砍去，喊道：“闭嘴，闭嘴！”薛洋捂住腹部，左手打了个响指，从容后退，而他脸上的表情已不像个人，两眼里竟然闪着绿光，他那对笑起来时会露出的小虎牙，让他看起来活生生是一只恶鬼。他叫道：“ 好，我闭嘴，你不相信的话，就跟你身后那只过过招，让他告诉你我有没有骗你。” 剑锋袭来，小星辰下意识持双滑反手一挡，两剑一交，他就怔住了。不是怔住了，而是整个人瞬间化作了一尊神形枯槁的石像。小星辰很小心很小心地问道：“是子琛吗？”没有回答。宋兰的尸体站在他的身后，看似凝视着小星辰，双眼却不见瞳仁，手持长剑与双华相交。他们二人以往一定常常切磋剑法，是以双剑相交，单凭劲力已能判断出对方身份。但小星辰似乎不敢确定，缓缓地转身，哆哆嗦嗦地伸手摸到了宋兰剑的剑刃。宋兰没有动，小星辰顺着剑刃往上摸，终于一点一点描摹出了剑柄上刻着的“浮雪”二字。小星辰的脸越来越白，他六神无主地摸着浮雪的剑刃，连锋刃割破了掌心也不知道，整个人抖得连声音都几乎散了一地。“子琛，宋道长，宋道长是你吗？”宋兰静静地看着小星辰，不言不语。小星辰缠眼的绷带已经被源源不绝的鲜血浸染出了两个恐怖的血洞。他想伸手去碰持剑的人，但全然不敢，手伸出又缩回。阿晶的胸口传来阵阵撕裂般的疼痛，疼得他和魏无羡都呼吸困难，喘不过气来，泪水也如泉涌般夺眶而出。小星辰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，“怎么回事？说句话。”他彻底崩溃了，“谁说句话？” 薛洋如他所愿说话了：“需不需要我再告诉你，昨天你杀的那具走尸是谁呀？” 当的一声，双华坠到了地上，薛洋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小星辰跪在木然站立的宋兰面前，抱着头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。薛洋笑得眼睛里泛起了泪花，恶狠狠地道：“ 怎么了？两个好朋友见面感动得都哭了，你们要不要抱在一起呀？” 阿晶死死捂住嘴，不让呜呜的哭声泄露出一丝。义庄内，薛洋一边走来走去，一边用一种既狂怒又狂喜的恐怖语气破口大骂：“ 就是，真是笑死我了，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。” 魏无羡的脑中 传来一阵又一阵尖锐的疼痛，而这疼痛却不是从阿晶的魂魄那边传来的。小星辰狼狈不堪地跪在地上，伏在宋兰脚边，他缩得很小很小，仿佛变成了很虚弱的一团，恨不得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原本洁白无瑕的道袍已沾满了鲜血和尘土。薛洋冲他喝道， 你一事无成，一败涂地，你咎由自取，你自找的。 这一刻在小星辰身上，魏无羡看到了自己，一个一败涂地，满身鲜血，一事无成，被人指责，被人怒斥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嚎啕大哭的自己。白色的绷带已彻底被染成红色，小星辰满脸鲜血，没有眼珠，流不出泪水，只能流血。被欺骗了几年，将仇人当作好友，善意被人践踏，自以为在降妖除魔，而双手却沾满无辜之人的鲜血，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好友。他只能痛苦地呜咽道，饶了我吧。薛洋道， 刚才你不是要拿剑刺死我吗？怎么这会儿又讨饶了？ 他分明知道宋兰的凶师在为他保驾护航，小星辰不可能再拿得动剑。他又一次赢了，而且是大获全胜。忽然小星辰抓起伟帝的双华，调转剑身，锋刃架上了景象间，一道澄净的银光划过薛洋那双仿佛暗无天日的幽黑眼睛。小星辰松开了手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双华剑刃滑下，随着那一声长剑滚落的轻响，薛洋的笑声和动作戛然而止了。沉默了半晌，薛洋走到小星辰一动不动的尸体身边，低下头，嘴角边扭曲的弧度慢慢回落，眼睛里爬上了密密麻麻的血丝。不知是不是看错了，薛洋的眼眶似乎微微的红了。随即他又恶狠狠地咬牙道， 是你逼我的。 说完他冷笑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， 死了更好，死了的才听话。 薛洋探了探小星辰的呼吸，捏了捏他的手腕，似乎是觉得死得不够透，不够僵，站起身来，进到一侧的宿房里，端出一盆水，就着一条干净的布巾，把小星辰脸上的鲜血擦得干干净净，还换了一条新的绷带，细细地给小星辰缠上。薛洋在地上画好了阵法，制好了必须的材料，将小星辰的尸体抱进里面摆好。做完了这些，这才想起来要给自己的腹部疗伤。他大抵是相信，再过一会儿两个人就又可以再见了，心情越来越愉快。把地上滚落的蔬菜水果都捡了起来，重新在篮子里码得整整齐齐，还大发勤快地把屋子也打扫了一通，给阿晶睡的棺材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新稻草，最后从袖子里拿出了小星辰昨天晚上给他的那颗糖，刚要送进嘴里，想了想却又忍住放了回去，坐在桌边单手托腮，百无聊赖地等着小星辰坐起来，却一直没有等到。天色越来越暗，薛洋的脸色也越来越阴沉，手指不耐烦地在桌上哒哒地敲打着， 等到暮色彻底降临，他踢了桌子一脚，骂了一声，一掀衣便起身，在小星辰的尸体旁边半跪下来检查自己刚才画的阵法和咒文，反复确认似乎没错。他皱眉思索，还是全部擦掉重画了一次。这回薛洋直接坐到了地上，很有耐心地盯着小星辰，又等了好一阵。阿晶的脚已经麻过了三轮，又痛又痒，仿佛千万只蚂蚁在秘密啃噬。他的眼睛也哭肿了，看东西有点模模糊糊的。又等了一个时辰后，薛洋终于发现事态失控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